第二十九章，约伯继续他的言论说：谁能赐我似以往的岁月，像以往天主固守我的时日？那时他的灯光照在我头上，借他的光明我走过黑暗。唯愿我如壮年时日，那时天主护佑我的帐幕。全能者与我相携，我的子女环绕着我，那时我以奶油洗脚，牙石流油成河。当我走出城门，在市井设我座位之时，少年人看见我都回避，老年人都起身站立。王侯停止讲话，用手堵住自己的口，首领不敢出声，舌头紧贴上颚。亲耳听我的都称赞我，定眼看我的都给我作证。因为我援助了呼救的穷人和无依无靠的孤儿。那受丧亡之痛的人称谢我，我使寡妇的心欢乐。我披上正义，正义就依恃我，我的公正犹如我的长袍和冠冕。我做了盲人的眼，跛者的脚，我成了穷人之父，我调查过素不相识者的案件。我打碎恶人的獠牙，由他牙齿间拔夺他的猎物。我心想，我必寿终正寝，我的寿数必如尘沙，我的根蔓延到水边，夜间甘露落在我的枝叶上。我的荣耀不断更新，我的功在我手中日新月异。听我讲话的人屏息等待，静听我的指教。我讲话之后，无人再敢讲话，我的话像水珠滴落在他们身上。他们期待我如望甘霖，张着大口如渴盼晚雨。我向他们微笑，他们不敢相信，我和善的面容他们必不放过。我为他们选择了道路，身居前导，如立在军中的君王。我引领他们到哪里，他们就让我引导。